点料，漫步音乐的大千世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22:052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7月16号周一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正好11岁的男左女右，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 你咋那么绷不住呢？ 你不知道上来就得介绍自己多大年龄了吗？这是我们的这一贯传统吗？大家好，我是叶谦，33岁。你忘了当年咱们的约定了吗？ 今天呢，我故意没有跟叶谦之前对过台本，然后不像以往任何一年那样哈，会提前很多天，然后就告诉他那一天我们要做什么，然后我们要准备什么。 是 我特别希望今年第11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如常的、很平静的一个开始。 很平常哈。 对， 那其实也是照我们惯例，11年过后，大家算都算得出来。大家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年44岁，33加11可不是44吗？刚才带来第一首歌曲啊，来自 Pink，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芭比娃娃们》。他在中间也唱了很多他想回到过去，他想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玩他的那些芭比娃娃的那些日子，再也回不去了。因为大家也知道 Pink 这个女主唱，她长得后来长得非常的狂野啊，她是不太可能再是那种玩芭比娃娃形象的女孩了。 嗯，今天确实哈，对于老朋友来说是一个没有办法忘记的日子，因为谁都不知道我们曾经在11年前的今天，就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哈，就那么猝不及防地闯进了你的生命里。 是 谁也不知道，我们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满满的11年。这11年里有风有雨，有开心有悲伤，有人离开，有人向我们的生命中勇敢地闯来，太多太多的记忆化成今天这个纪念日。 我的心忽然又火了，总在见到你的那一刻，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激动，只是在习惯自我保护后忘了。想聊的故事太长了，反而就都沉默的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看起来好暖，让我想紧紧握着。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都沉默地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看起来好暖，让我想紧紧握着。 城池，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我用寂寞来惩罚我，看着你走过，要什么当时不说，此刻能有你倾听我心情的转折，那是种告别以后让人想哭的快乐。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更好。 来自范范范玮琪演唱的我们的纪念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和一谦说，我一直都记得在男左女右四周年的时候，我当时呢到了叶谦的音乐工作室，当时是他的家里。 原来是这首歌曲是在我那个望京新婚的家里录的是吧？我还真都给忘了。 而且呢，那天录制完之后，我们还吃了你家的一个饺子。 是吗？因为咱都录累了，实在是懒得出去吃东西。 对，因为这首歌实在太难唱了。我当时在创立了这个节目，然后希望每一年有一首翻唱的歌曲，就代表那一年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 是， 看来是一个很胆大妄为的想法。 你还别说，这首歌你作为第一次的这个翻唱见面礼，你确实胆大，因为这歌我刚才听了听，它太难唱了，对于你来说。 太难唱了。 对，它有板有眼，还有桥段。就是还有过桥，你这实在是太难唱了，对于你来说段落太多了。 所以呢，后来我再也不敢把这首歌我们的翻唱版本带出来了，包括今天晚上也是一样。可能我比任何人都对日子啊，都对纪念这件事情特别上心，因为我做点歌节目的，所以在这十一年当中，你经常会听到就是这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啊，这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啊，这是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几， 数日子的。 对，我是一个非常愿意记录日子，而且也希望有一些特别的内容能够让这个日子被记得。但是在今天，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哈，我突然之间对于我们的第十一年这个生日，开始了一种很平静的方式的对待。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一种40岁之后的成熟吧。 哎，这对了，你看我也记得，我并不是说太没心没肺，我用什么记得呢？好办，我用咱家生日礼服记着这件事。你看我这一件大背心，我穿了十几年我没扔，就是因为我每到这个日子，我就得穿着它当咱们家节目的生日礼服啊。按说男左女右也很简朴，你看这男左生日礼服一件大背心穿了十几年啊。 其实当年的那件衣服我也留着呢。今天我想来想去呢，我觉得换一种感觉吧，因为今天呢是世界杯哈， 啊， 彻底揭晓， 这可算磕到头了。 夜里啊，就是日子，我也特别把世界杯的所有的获奖冠军的队伍哈，有这么一张图片PO在了我们十一年的这个直播帖下面。 是， 而且今天晚上没有红人，所有的听友们都是红人，我们还是会有如常的暖文章、冷笑话。不一样的就是你想说什么，你想透过这个生日的夜里快递给我们什么小纸条，我们都愿意和大家分享。但是特别要提一点，你们知道这十一年里我是一个多么爱哭的爱哭鬼哈。 那是， 请千万不要太煽情啊！我今天是特意化了妆啊，特意跟自己讲， 你别哭花了， 你都已经40多岁了啊， 对， 有点出息啊， 是， 所以给你 别每年这一天都哭得不行不行的、 给你一些这个励志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你听说过生不逢时吧，这个正好相反，叫做 Good time to be alive。 Gonna pour us a bottle of wine, there ain't no better way to get this long week behind us. I'll put my dancing dress on, just let the record spin. We're gonna hitSo good, good, good time to be alive. This world could fool me, and if ain't with you by my side, it's a crazy perfect mess, beautiful ride. It's so good, good, good time to be alive. Come on now. 那么反义词呢，生不逢时就是你活在了一个非常好的年代，活在了好时代、Good time to be alive, 生即逢时，这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你没有生在就是比如说战乱年代，没有生在饥荒年代，没有生在边移地区，没有生在这个不顺那个不好的这个时候，那就是 good time to be alive, 这是人生的，就是一生下来就是非常带着好，但是好运来吧，好运 coming, good luck coming 啊。哈不这个来自南方女士乐队啊。 嗯，今天呢就是在凌晨的时候哈，随着法国队夺得了第21届世界杯的冠军，我们男足女右呢也是一下子哈在这个日历上显现出整整满了11年、 十一年。 其实我在凌晨的时候感慨万千，特别想写很多很多东西啊。 又要写。 后来我发现， 三届世界杯让咱们全给，四届世界杯让咱全给看过去了，应该是。 你怎么那么 不 那么 三届 脸皮不薄呢？我们是2010年在西班牙的夺冠的那一届陪伴过大家，还有德国上一届以及这一次的法国。 是是是。 对，你看看这转盘，其实。真的，人的一辈子能有多少届世界杯呢？ 三届世界杯陪大家过来了。 我是从1990年开始有了世界杯概念的。 嗯， 我不敢说我深爱，但是我从1990年克林斯曼啊，也就是德国队夺冠那一年，在我初中的时候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世界杯这回事儿。 是，我是86年开始有这个概念的啊，就是小学的时候嘛，78年太 小了，七八年才四岁，所以那年应该是阿根廷夺冠，那我没记得。但是我从上小学以后嘛，八二年开始，哎呦，意大利我就知道很厉害嘛，因为那年意大利夺冠，然后又是阿根廷，而且马拉多纳深深地印在了我们那一代的这个小学生的脑海里边，简直太厉害了啊！就觉着阿根廷连续两次了夺，不是连续，就是隔年隔一届又夺冠了，就是因为有马拉多纳这样的球星，所以就是在小时候印下的这个球星印象。 对啊，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爱过的事情，它的真的会伴随我们一生的。所以如果说在你年轻的时候曾经听过这样一档广播节目，它可能也会在你成年以后哈，在你已经为人父为人母之后，也会在某个夜里继续对你而言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就像在这个夜里，在7月16号男左女右满满11年的日子里，你可能会比我们感慨更多。因为我希望今天这个晚上就像是很多个夜里我们陪伴你一样，从开始到结尾满满的。当然叶谦曾经中途离开过啊， 那是身体有一些抱恙 但我真的都满勤的充满了11年。 你厉害 你是我在梦醒后留下的剪影， 来自许佳莹的《当我找到了你》。这种感觉就是这个世界可能太多人不懂我也不理解我，但是找到了你呢，就好像是一下子 钥匙找到了锁， 对， 啪嗒一声就打开了。 长大了以后的这个情怀了，就跟刚才 Pink 那女主唱唱的自己想回到以前自己小屋子里玩芭比娃娃的那情怀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都是想找到自己的那个避风港，找到自己的那个安全感的地方。 是的，和去年的十周年男左女右非常大型隆重的纪念相比呢，今年确实低调了很多，没有蛋糕，没有蜡烛，没有那么多绚丽的，但我觉得反而觉得这样很好，这样就像我们在初相识的时候一样啊，彼此呢都有一点点小小的戒备感，你懂吗？ 我家有个小馋猫啊，它每次，我现在特别怕跟它说今天谁谁谁生日，比如说今天如果我让我家小馋猫听见今天爸爸要去早点去，因为是男左女右的生日啊，他就会一直贼着你，他甚至明天早上都还贼着你说蛋糕呢，蛋糕呢？ 对，在他幼小的记忆当中，觉得过生日是必须要蛋糕的， 对，又甜又香的蛋糕呢。对， 那你也是的，你就买一个呗。 那次我说爸爸要去参加别人的生日，我说太晚了，你不能出去，是晚饭，就一直在那等着我等睡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还是问我昨天你那个有蛋糕吗？ 你怎么就不买一个呢？ 是，后来我就给他买自己小蛋糕，给他买了呗。 对， 小孩就是会记着这个。 对，家里的这种温馨的仪式感也挺重要的。就是比如说，哎，今天世界杯结束了，我们全家人一起吃个蛋糕吧。 是啊， 在多年之后呢，你就会想起哈，上届世界杯我是怎么度过的。哎，昨天晚上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我就跟几个朋友聊天呢，我说，哎，你们还记得上一届的世界杯你们在哪里看的吗？几乎全是不知道，不记得。哎，哪儿看的了？然后我说你们没有写朋友圈吗？没有啊。没有照片吗？没有，就全部都忘记了。 嗯， 但是像我等哈，这个丝儿了吧唧的哈， 我可记得2006年那个，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在那个离咱台不远那边有一个舒德勒加油站，那个喝德国大啤酒，我在那儿就那 天。你说上一届吗？ 2006年。 你说2006年？ 对，就是 我也没跟你一起看呢。 对，没有，咱俩没在。 那你这个穿越到那儿是干什么？ 其实那时候我还离家挺远的，因为那年我是住在，你还记得那年我住在天通苑那边吗？ 哎，我猛的都觉得我2006年认识你了吗？哦，认识， 认识啊。然后，这个倒是经常九站台这附近，在这儿，因为有好吃的。啊，那年决赛的时候下巨大的雨，也是暴雨啊，就是巨大的雨，也正好是赶上这个日子口，可能是，所以就是没法走，就在那儿一直等到2点决赛完了。那年还加时，好像是加时，我踢的都快凌晨了。 我还记得上一届世界杯哈，因为知道德国进入决赛了嘛，所以呢特别邀了朋友们在家里啊，大家凌晨3点才开始看，一直到天亮了啊，得到这个喜讯。 是 啊，当然了，我们关于上一个世界杯的追忆以及男左女右这11年的追忆呢，会在今天晚上和大家一一的诉说哈。但是时间不允许我们了，我们要转身了。男左女右就是这样的一档2个小时，中间呢会有间隔哈，有4个时段的节目，我们第2时段继续聊吧。 7月18至29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音乐会清爽来袭，玩转古典与跨界，营造轻松夏日时光，披头士金曲致敬摇滚经典，中外芭蕾名段奏响足尖旋律，百老汇音乐剧献礼伯恩斯坦逝世百年，谭盾电影音乐演绎刀光剑影爱恨情仇，格什温协奏曲领略爵士交响迷人炫彩。2018漫步经典音乐会，给古典音乐加点料，漫步音乐的大千世界。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5:0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6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7月16号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没有红人，所有的听友们都是大红人， 全是大红人。 对， 来今天来我们家做客的全是红人。 对，而且大红人们呢，已经让第10段哈，我们的这个票房已经赶超那么多个夜晚的全部哈， 一下就全拥上来了哈。 是，曾经呢，我们也有过夜里哈，就是在纪念日的夜里达到过5位数评论量。 啊，这就别想了， 别说了哈。好汉不提当年勇啊，那个时候应该是2011年，就是我们刚刚开始有了这个微博。我印象中是在2011年7月16号，我开通了微博。 嗯， 那个时候也是为了男左女右的纪念日而开通的。 是是。 一晃呢，这个直播照也拍了7年了。 对， 嗯， 一下拍7年。 所以大家知道哈，这档节目的两位加起来快100岁的老男老女哈，他们呢都是很喜欢在日子当中呢增加一些调味料的哈。 对， 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显得不太一样。今天呢也看到你们的小纸条了，我知道我会像很多个夜晚一样，回到家里以后呢会更认真的仔细的看你们的内容，尤其看到很多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听友的名字啊，我就会发现咱们家听友们真的属于那种很有内秀的啊， 嗯， 而且属于那种我爱你 默默爱，对， 不需要知道， 对，你 不 需要知道的。如果你一定想要我来帮忙我才出现的那种， 对，因为爱这件事情本身从根源上来说它是一个人的事情， 嗯， 对不对？就算你找到另一半了，所有的感触其实也是由你和他的碰撞，然后最后在你心里形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对吗？ 是的。哎，是不是现在外面 又下大雨了 啊？因为我好像是听到一点外面的下雨的动静。 嗯，怎么是一点？是很大好吗？ 很奇怪啊，刚才我来的时候我基本上看见是那种黑天白云啊，不是蓝天白云，但是是白云，不是那种大片的乌云，是已经是，如果说天是亮的话应该是蓝天白云的，怎么又忽然下起来我不知道哈。 这两天呢就是雨水很丰沛哈，而且在这11年的熬夜生涯里哈，我和叶谦真的算很幸运的，常常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听到瓢泼大雨哈，但是一出去呢， 是 发现已经世界都安静了， 人缘不错。嗯， 对，然后这些年我基本上在家里就没开过空调，因为当我下班的时候夜已经开始凉爽了很多。 对，这个 都在单位吹空调。 有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家如果不到100平的话呢，真的不用每个房间都安一个什么挂机啊什么，甚至那个刚超过100平、120、130那个买立式，买了2台，都是后来都是发现都是浪费了。 但是当初人总是希望家里在最初都完备一些，省得以后再凿啊再弄啊都很麻烦。 对， 包括男左女右在初相识的时候哈，啊，也是把家里弄得挺花里胡哨的哈。 嗯，你得好几百平上千平楼上楼下，那你当然你费电就费大发了，这个没港台，就是说自己想居家过日子那个那倒不至于。后来我发现， 对，后来我们觉得一档节目在夜里哈，啊，陪伴大家呢还是要简单啊轻松，氛围要愉悦。 好，氛围愉悦的事儿来了啊，你姐姐，嗯，这是个韩美韩丽的姐姐，他最近因为可能天气关系，他也是跟很多朋友一样，就是开始思故啊，就是就像那个 Pink 一样，就想自己小时候怎么回家玩芭比娃娃一样。那天特惆怅，特惆怅，望着远方，嘴里嘟囔：“哎呀，真是，那小时候吧，小时候每当我是生病了、病殃殃的时候，我妈都会为我冲一杯咖啡。”然后温柔的把我搂在怀里，把咖啡一口一口的喂给我喝，说外国人都爱喝这个。你知道姐幼小的心灵那时候我多惧怕咖啡吗？ 我也不知道，我这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外国人为啥那喜欢喝咖啡呢，喜欢那味道呢，那咖啡味有啥好喝的。后来啊，我走遍了米罗、上岛、星巴克，但是我再也没有找到我妈喂我时候那个味道。哎呦，我们都听得都口特惆怅，我听得哎呦都快掉眼泪了。你姐最后告诉我，直到那天我喝了一杯百兰根冲剂。 I can do it if I put my back into it. 其实你妈小时候啊就抱着你姐啊喂的全是板蓝根，你可能也被喂过板蓝根。你妈真的韩阿姨真的挺爱你姐姐，挺爱你们，你们姐俩都矮啊，都矮。 你可拉倒、啊、 但是就是怕你姐不喝嘛，就是让你姐知道这是咖啡，这是咖啡，外国人都爱喝。 你可拉倒吧啊。 你姐后来就最怕喝咖啡，因为她一直以为是板蓝根。 好吧，在这样的一个纪念日里呢，也是不可避免的哈，又让这些老人物登场了，但愿还会一如既往的带给你快乐。那按照传统的打法呢，现在也到了暖文章的时间了啊。今天晚上毫无疑问啊，也会奉献出一篇暖文章。原来呢，我是想自己写一篇暖文章和大家在一起哈、 哎、这不错。 但是大家也记得上一次哈，在十周年的时候在现场，哎呀，我在朗诵自己写的暖文章的时候 又哭了。 哎呀，真的，我就今年我说好了，我一定给自己一个开开心心的7月16号，好不好？就是在这个难过哈，不是难过、啊、再感动哈、啊、 那你选了一篇什么文？你今儿选了一篇喜剧吧，选一篇没溜的。 你别管我啊，听就知道了。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最好的关系是我懂你。每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很多次单枪匹马的战斗，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但当你回头望，总会发现有人守在不远处，不言语，但就在那里。能够有几个知冷知热、懂你悲喜的人，不管是亲人、朋友、爱人，都会让这漫漫一生变得格外温暖。有人说，人一生会遇到约2920万人，我们经历的大部分遇见都是擦肩而过，有些人只是表面的客套和寒暄，而有些人却是真正知根知底、交心交情。大多数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几个真正懂你的人会在意你过得好不好，会看到你的辛苦和付出，心疼你的不容易。有些苦难必须一个人咬着牙熬过去，但能够有人在你脆弱想哭的时候听你吐槽，给你拥抱，陪你一起消化掉那些负能量，就像是黑夜中一盏温暖的灯光，让你积蓄起继续前进的力量。遇见容易，相守难，欢喜容易，懂得难。这一生最难得的不是有人爱你，而是有人真正懂你，懂你的心事，懂你的沉默，也懂你的欲言又止。最好的关系其实就是两个字，懂得。很久之前就读过一句话，每次提到懂得，我都会想起这段话。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个跟自己一起看电影的人，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如果只是为了找个伴儿，我不愿意结婚，我自己一个人也能够去看电影。是啊，如果遇不到那个真正懂自己的人，那在一起也不过是凑合将就，三观和灵魂都难以契合，鸡同鸭讲，又如何幸福长久呢？任何一份关系都是这样，彼此体谅，互相懂得，才能够彼此陪伴着走更长的路。 懂你的人会知道，你喜欢的是苹果，而不是鸭梨。他不会非要你坚强，也不会以自己的方式去爱你，而是会以你喜欢的方式给你想要的感情。懂你的人会在你不想说话的时候默默陪伴你，而不是一味地问你又怎么了。他会愿意主动去思考你的想法，照顾你的情绪和感受，不让你一个人哭，不让你一个人脆弱。和懂你的人在一起是轻松自在的，彼此静坐也不会尴尬，不用费心找话题，不用每句话思虑再三，因为懂得所以坦然，不用担心会打扰彼此。那些无法用言语讲出来的心事和满腹的委屈，有人能懂，能够轻声对你说我都知道。人和人之间不过一世的缘分，和懂你的人在一起才不负人生一场。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不要消耗浪费自己的真心和感情，留给值得的人才有意义。就像曾被科学家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的 Alice， 也许她也曾想过，是否这一生就只能孤独地游走在深海，无人能听懂。但 Alice 最终还是遇到了相同的频率。往后的漫长岁月，她的歌声能够被听懂，她的情绪也能够被了解。不必将就，努力做你自己。前行的路上，总会遇到和你志同道合的同路者。愿余生，我们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人，彼此懂得，过上舒心、自在的日子。谨以此文，在男左女右十一周年的纪念日夜晚，送给你们。谢谢你们懂这档节目。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经历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好啦，男左女右传统的老节目哈，我们自认为是最吸引大家的环节，暖文章和冷笑话，在十一岁生日的夜里呢，也奉献完毕。 是，人都听出来了，又让我给你递纸巾啊！ 别给我来这个！ 要，我是掐，我这都习惯了，还标标去。要完啊！人接着人说：“哎，换要完啊，要完啊，又要来。” 我已经好很多了，我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对，这个这是激动的哈，也是非常暖心的，应该说是非常排毒的一种泪水哈。 啊，排毒泪水，那不能这么小模样的流，那你是哇。 就像表情包里那些爱哭的样子哈， 滋儿足， 不至于，不至于哈。今天呢，确实是男左女右一个特别的夜里哈，夜里。但是呢，和以往不一样的是，我们不用那么刻意的去说生日快乐， 对， 不用那么刻意的追忆这十一年里我们经历过什么，只是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会有更多年陪伴你们。前两天我说，这有可能是我们陪伴大家的最后一届世界杯，然后有听友就很难过，说要这么早告诉我吗？就不能再听个两年三年之后再告诉我吗？ Love is blindness， 来自 Cassandra Wilson。 我们争取坚持到卡塔尔好不好？ 哎呦，我努努啊。 第三十段见。 Take my heart，Love is blindness in a parked car on a crowded street. You see your love made complete. Thread is ripping, the knot is slipping. Love is blindLove is clockwork and cold steel. Fingers too numb to feel. Squeeze the handle, blow out the candle. Love is blindness. Love. Won't you wrap the night around me? Oh, my love. Blindness. A little death without more. No call and no warning. Idea that almost makes sense. 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 4006786888， 世界财，快来加盟！ 资讯谨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抢刀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6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我41了， 我44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绝。 他很沮丧，我很高兴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哈。还记得我们当初在喊着，我是女右韩丽，30岁， 对，我33岁。 的时候， 既然大家都来了，那咱们就开始吧。 对，那个时候就是大半夜，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哈，反正自己呢就以一种从来没有主持人会介绍自己年龄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开场吧， 对， 来吸引大家。 那个时候是没这歌，不然就是咱们状态像一棵海草一样，随风飘摇。 还真的是，就是说你。自己找存在感哈，自己希望通过这种暴露年龄来找存在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半夜的11:30， 是， 就是2007年回到初相识的时候，是在半夜11:30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想想真的是破铜烂铁的时段， 嗯， 就和现在这个大家晚睡啊，和这个大家在外面吃饭的这个作息时间还不一样。 对， 就是11年前真的不一样。 我是能感觉到，一开始上来咱们总得吃点苦嘛，总得、那个拿点人家的边角料来干一些事情嘛，是吧？ 对，而且我们会一直陪伴到大家凌晨1点那个时候，直到后来哈，我们在男左女右经营了2年之后，开始全面的调整到了晚上10点到12点。 我觉得自己正规多了，变成了正规军，然后开始就想下一步如何能丰富这个时间段的各种板块了哈。那时候开始想这些事儿。 对，这11年我们也尝试了一些，但是和其他节目比起来呢，我知道我们尝试的是非常少的， 很另类的。 原因之一就是，我希望大家在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学习和工作之后，在听一档晚间节目的时候， 你不能太复杂， 就像你晚上家里宵夜，你不可能做的那么炸呀、煎炒烹炸一桌子哈。 那要不然他有心里也有负担感。 对， 你比如说我这个时段，我要是不听的话，哎呦。那可能没有，就听不着那个，冷笑话啊、暖文章。你本来就这一时段已经给人定死了，那人家可能也就定到这时段。但是你下一时段，如果你还说我们还有 有奖竞猜、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英文小翻译，那 我们还有大派送、 其实这个就是他脑海中，哎呦，我最好定到英文小翻译啊，什么我最好下面还有一个板块呢，还有栏目，这个是不好了。 对， 如果你说下面没事儿，松散时间，大家爱睡睡，爱听听，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结局。 所以这些年呢，我们真的以不 不变应万变哈。谢谢你们也懂我们啊，知道这档节目不是因为我们年龄大了不敢去尝试啊，不是因为我们脑子里没有那些创新的东西，而是有时候能够把一些原有的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做好就已经是进步了。 我得给你简单呐、啊。 有孤单太苍白，我多么想陪着你走过人山人海。 当天空变灰白，你的忧伤澎湃，我多么想走进你紧锁的心海。 我一直都在你身后等待，等你有一天回过头看我，我的笑送给你，希望你快乐，你的难过都给我，关于你的一切我都好好收藏着。我一直都在你身后 都在一天中的最后两个小时哈， 对， 是从2017年开始呢，才在星期六、星期日呢没有节目了，彻底的变成了周一到周五啊，一周有五天我们碰面的时间、嗯、啊，这也是40岁以后哈， 还40岁呢。刚才有一朋友告诉说，我一直以为谦哥是50+的，我都。好家伙，我这还没到呢啊，还没到，还有个6-7年呢啊。 我们每个晚上都会 PO 自己的直播帖哈，而且呢这些年 自从有了这个滤镜啊，有了更好的像素之后哈，我们拍的照片呢比早年间显得哈年轻了很多啊，显得哈好看了一些， 是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一种记录， 我就这么把自己往老了打扮，他都能给我弄嫩回来，你想现在现在这个美图它得有多大的功效是吧， 对，所以说美图它不能够就是给你进行美化的部分，只有你的神情啊，只有你的笑容，它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些后期的加工的，剩下其他的呢它都有办法啊变成标准格式化的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是希望听一档节目也好，遇到一种舒服的感觉也好，它其实都是无形中在影响着我们彼此。 对，其实有很多年前吧， N 多年前了，有化妆师和这个做平面的做 photo 的这些朋友呢就跟我们聊起过这事儿，就是说我们要弄一种软件，就是人一贴上这软件这个脸啊就能变得跟他画的那么美似的，然后呢这个肯定以后肯定会有这东西，我们当时也觉得这个肯定特别好玩，这肯定特别有的做啊，就是一聊天那么一过，没想到这事儿就放下了，一直放到一几年了才出现这东西。我跟你说，是谈这个创意的时候，我真的是零几年，而且是上个世纪这个世纪初的时候是谈出来的。 你放心啊，这个科技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很多事物的一个新的追求啊，它必然会有一些绝对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变化哈。 十几年以后才真的出来这软件， 就像十一年前我们绝不知道。如今哈，我们出门都不需要带钱包了，对吗？我们也不知道这样一档节目可以通过那么多种方式啊让大家知道。虽然说男左女右呢，我觉得哈还是比较这个本着一个唯一的根据地啊，微博和大家互动，没有更多其他的地方可以找到。但是呢，人们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对吗？大家会以自己的一种姿态来介绍给别人啊，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啊。我们这样趟一趟节目哈， 也是十几年来传过来的， 对，也是大家口口相传哈，觉得不错， 就这么传也就这样。Sam Smith 这首歌的名字来自 Sam Smith， 这名字叫做 Good Thing。 I had a dream I was knocked outside your houseI had a dream in a panic, you came running out. But for a moment you were sure I'd die on you. For a moment I believed you loved me too. But life is never like this, and you'll never strive.Much of a good thing won't be good for long. Although you made my heart sing, to stay with you will be wrong.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won't be good anymore. Watch where I tread before I fall.Times a day, and still I never say what I want to say. I thought I wouldn't need to. I guess I read you wrong.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won't be good for long.My heart sing to stay with you, I'll be wrong.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won't be good anymore. Watch where I tread before I fall. Thank you. see it anymore. I have made the decision not to answer your calls, 'cause I put everything out there and I got nothing at all.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isn't good anymore. I watch where I walk before I fall, before I fall. 美好事物来自 Sam Smith, Good Thing。美好的事物总是围绕在身边，当然你不可能全都是美好的事物，这个大家也都是不用我说了哈，有阴天就有晴天，对吧？有那个太阳暴晒的地方就有阴凉的地方，是一样的道理。这雨腾第十一个生日里得有我一份祝福吧，是吧？ 什么名儿？ 这雨腾 啊、 折腾呗，折腾 老听友了， 对，折腾来折腾去。然后说这个可惜这个时间是不会停下来的哈、啊、这个岁月就这么匆匆就会过呀，这是翟大航说的啊。翟大航说，时光呀，你不能像游戏一样啊，死了还能重来呀，有魂斗罗三十条命啊什么的，十年也好是十一年也罢，其实就像韩立暖文章说的，陪伴吧、啊、或许我需要陪伴的时候你们出现了。 真的是这样，这十一年里啊、我敢说男左女右不会是从开始到最后都让你每一个晚上那么满意哈， 嗯， 但是至少有过让你觉得很有感触的夜。一档节目走到今天，谢谢你最后记得的他都是好的部分啊，就像你爱着一个人一样。 你忽然让我想起那个前些日子说接到一个6万年前那个外星人发的一个求救信号，我们才知道咱们有多渺小。人告诉说，哎，第四宇宙告诉我坐标，我们这儿，我这儿是第14宇宙，我们这儿得赶紧穿越到你这个宇宙来，这边打起来了，你告诉一下我坐标，我先到你这儿来躲躲，就这意思啊。然后咱们这儿科学家说，一，我是不知道怎么发的我们这坐标，我也不知道怎么发，二呢，我们也确实知道他们是可以平行空间来回穿的，就是说咱们看到的宇宙是一个整体的一宇宙，只不过是咱们的时空没法倒转，但是人家可以，人家可以随便的穿到你6万年前，穿到你几万年节前，这再穿到你几万年后，人来回来去穿呀，人就是平行空间来回穿，这才知道咱们有多渺小，怪不得人不带咱玩呢。人家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是很不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他们可以前后来回看，甚至看自己的死，看自己的生，自己的再生，自己再死，他们可以来回看。 谢谢叶谦给我们拔了这么高的高度哈， 嗯， 就让我们从渺小的自己哈， 哎，第二呢，我 大的 第二呢，科学家有点幸灾乐祸，告诉说第二呢，我们也知道，就算他们这么高科技，他们在外面也不是那么太平。你看他们不是求救吗？他们也被打起来了吗？你看来回穿越的打， 大大的世界，但其实真正影响我们情绪的都是你的小小世界里的关乎你重要的人还有事。 是， 这十一年里，我想很多个夜晚都是在你的情绪或高涨或低落，或无所事事，或忧心忡忡哈，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之中，可能你打开了收音机，然后我们有机会相遇哈。今天晚上我很害怕读大家的这个留言，因为知道自己呢用了十一年的时间哈，还是没有把这个防止节目中飙泪的这个能力修炼得更好哈，但是我已经尽力了。几位泱泱他说，在十一周年的暖文章，在听的过程当中还是遇见了飙泪的韩立，于是再听了一遍向左走向右走，再看一眼睡前又下起的雨。是啊，十一年是有多强大的力量，多坚定的信念才可以走下去。 半个夜晚你不在身边怎么晚安，是简单一句说完，要我们永远不会 谢谢爱，让你在我身边守护我的未来。有多少美丽奇迹，你手心里全都记载，好期待。要谢谢爱。 爱之外，我想不到有什么理由 对 会让我们真的就这么一天天的走到了第十一年。 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法出生的，嗯，你就想想你得多感谢他们。 对， 没有他就没有你的生命。 当我们说着谢谢爱的时候，听到了在建国门地带 大雨瓢泼， 外面的雨声简直是在直播间都可以听到。哎，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话筒被你们听到哈， 飘皮皮皮盆盆平大雨，飘好好大好大的雨。 你想到那一段视频了哈， 飘皮皮泼大雨。 对，每个晚上 皮平飘 与大家分享 盆平皮 两个小时的。哎，不是老嘉宾，今天可能你的状态哈， 盆平皮飘飘。 今天是一个纪念日，哎，虽然我们没有大张旗鼓哈， 我怕你哭啊， 我 怕你哭， 我都好了，我 好了， 我都好很多了。 那不打岔了。 嗯，大家的心里话哈，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想想，在这个时代里，经常用表情包的时代里啊。大家随口就可以说亲爱的时代里啊， 是啊， 爱你爱你也是满天飞的时代里啊，好像很多原来那些深情的词汇都被这个我觉得水分一下子给冲淡了一些了。 现在我跟你说，东方世界就是咱们这片国土上其实才是最开放的一个世界啊。有的时候咱们的表情包，咱们的一些这个发的语言，发的一些让很多国外的朋友都啧舌的， 嗯， 都是哇，尺度好大那种感觉。 对，人家说现在在我微信回复什么爱你爱你等同于谢谢， 是 已阅啊，亲爱的就是相当于你好啊，都这份上了。你说在这样的夜里还有人能够和我们说说心里话，并且愿意对这档节目给予一定的肯定哈，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啊，还对我们这样的 哎，老迈的人士哈。 明儿这节目至于让老天这么哭吗？ 啊，对呀，今天这个雨可下的真是哈，我特意穿了，我今天身上哈有一件和2007有关的，就是一双雨靴 啊。哦， 我今天穿了双2007年，真的这也算是一个小插曲了。当时决定在7月16号，我接下这档晚间节目的时候。在此之前呢，我随我们单位的就是到丹麦罗斯基勒音乐节转播。 啊，你那小雨靴就是挺有特色。 对，我就是在丹麦罗斯基勒音乐节现场在附近买的。 看着像那个碎纸布碎破布片拼的那么一双。 你刚才瓢泼大雨就没说利索。 平盆瓢泼雨瓢皮雨。 因为他那个音乐节就是在户外嘛，嗯，然后当时我们去也不知道为什么雨水那么丰沛，就天天下雨，导致那个现场都是很泥泞。但是即便这样，那个音乐节也没有取消。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场报道的时候呢，就一定啊，这个踩很多泥巴。 那你穿这 双，所以我就去超市买了这双雨靴。 碎布片拼的，就像波波一族拼的那种雨。那你可以照张相，到时候抛在自己的 微信上。我曾经在微博上抛过， 嗯， 然后11年过去了，它还是那么结实。当然，我穿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哈，因为早年间好像没有这么多雨水哈，但今年确实是非常的多。还有就是在这双雨靴上哈，我也感受到了一个就是经久耐用啊这四个字的魅力。 对，这个应该是它起码这种雨靴一看就是能穿上20年以上的啊，10年20年，只要你不是说特别的特别刮伤啊什么的，它都能穿。这是专门防这种咱们现在北京这种倾盆大瓢泼的雨的。这 我刚才把雨靴拖到一边，你还真的搂两眼去了。 我因为它很有特色，因为它很有特色。 你感受到了它是来自北欧的，对吗？ 那我倒不知道，因为咱们这块也经常有卖的。 对，我们有代购的。 对，有的是可以买到这样花样的。 哎，后来有很多雨靴做的非常的时尚 fashion 哈，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这双鞋，它好像就是一种当年的一个就是一个化石一样的东西哈，嗯，就是 对。 潜入了， 确实很好看。 对，从丹麦潜入了我的生命。 后来咱这儿呢，有一天我看一姑娘怎么下这么大雨，那个穿着一双袜子在这个雨地上趟浪着，再走近一看，哟，雨靴透明的。 透明的，嗯，但我跟你讲哈，那种的质量真不见得会比我这好。嗯，哎，我那天有一个大叔哈，看到我的鞋之后说，你这个皮子啊都是特别棒的皮子啊，嗯，就是说他曾经做过雨靴啊，他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好东西啊。这个呢就是。它不会在你全身上下显得非常的耀眼，但是呢，它的功效以及它的陪伴是最长久的。所以我们这档晚间节目，可能也像我当时2007年买的这双雨靴一样。 哦，这么个比喻。 我主持人，我到最后我肯定要掐主题的。 啊，比到鞋上 了。你看它是从头到尾， 对， 尾嘛，我们节目也是尾， 哎，往下比。 对对对对对。嗯，有一双好鞋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是 这你应该知道的哈。你们男人就更重要了，对吧？ 嗯， 你从， 对，你是要鞋， 这个， 要男人 鞋， 哎，对了， 对吧？ 男人不可靠。 不也不是这么说。 男人踏不到脚下， 他不能陪你走更多的地方。 嗯， 我只能这么说哈。当然遇到一个好男人那胜过十双鞋啊，只是得遇到了，对吧？得遇到那个经久耐用比鞋陪伴你更久的人啊，这才能起到效果，好吧。 Tears for fears， 切肤之痛。 天哪， 切肤之，哎，这个就比较恐怖了啊。切肤之痛的话，切肤之痛。 Delight say Despite the darkIn spite of the darkness, there I'll crave. There I'll crave to get to the heart. In spite of the darkness.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 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后天早上，本市有强降雨天气，其中明天中午到夜间降雨明显，本市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将达到大雨量级，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请注意防范。目前本市处于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中，需防范山区强降雨可能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及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建议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100%。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4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周一，全新的一周的周一晚上最后半个小时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大家晚上好。 我这11年说了无数遍晚上好，但是没有你这个长声拉的这么长， 对对，没有啊， 夸张 表现法。 对，但是今天晚上真的感觉过得格外格外的快啊！虽然有时候夜间或者是沉默会说第四时段过得特别快，我倒觉得没那么明显啊。 再耗会儿时间，但是还得等雨停呢。 我相信给他25分钟，他会下的差不多了哈。 对， 此刻呢，外面是瓢泼大雨，就像是今天我们看到法国队在大雨中捧起了大力神杯一样。 哦，他们那儿也下了。 你昨晚又看重播了？ 那儿要下可就是冷雨。 哎，你就是说颁奖仪式你没有看对吗？ 啊，没有，我就是看了他那个，就是最后的结尾的那个闭幕式。 哎，你这怎么能不看呢？ 闭幕式跳了会儿，唱了会儿，看见那个威廉在那唱了会儿啊，不是罗比威廉斯啊，是另外一个大耳的威廉。 就是比赛最后一分钟，你知道这个结果之后，你就睡了。 就是他们庆祝了，奔进场了嘛，那个法国队奔进场了。我 而后你就没有看是吗？ 我知道他们会颁奖，后来我算了吧，颁奖我可以看回放的，我就没看。 我看了，你知道我为什么看吗？因为有一个环节就是上一届世界杯的冠军的队长啊， 是这么回事， 这个大力神杯，也就是我喜欢的德国队的队长拉姆，他会把这个大力神杯呢。 这个在新闻里我好像看到有这么个， 所以我一直看到最后。然后你知道那个大雨有多大吗？反正就是从我看世界杯以来啊，昨天晚上那场比赛决赛绝对是最精彩的 到目前为止没有之一的、 啊。那简直就是大雨哗哗下了， 就是简直就 俄罗斯来电话是吧？ 就现在外边那个雨是什么感觉的？ 嗯，就那样了。 那边也就是那样。就是他能，你知道有什么样的状态吗？就是后来队员们已经开始在那个草坪，他因为有很多水嘛，就可以滑行了、 啊， 就每个人都躺在那个水里滑过去， 变成雨天乐园了。 就是、你会感觉到法国人的那种浪漫哈，他们在这个拥有喜悦的时刻呢，真的是很就是完全的真性情的释放。 那可真是、 啊、 那够冷，因为那儿的温度可不是咱们，虽然雨是咱们这儿这么大，温度可没咱这儿那么高， 真的非常非常的。可能今年的重大日子哈、啊，都会有这样的雨水哈、啊，遇水则发啊！ 啊， 希望男左女右呢也会有更好的明天。但是其实如果我问你，对于这档节目、啊，你觉得最好的明天是什么？你有什么期许吗？ 最好的明天呀、啊，就是还有明天。 嗯，如果还有明天， 如果每一个明天都来到眼前呀、啊，那就是其实是对一个老节目最好的赞许了、啊。 对，就是我们没有刻意的去想过这档节目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巅峰状态哈。说真心话哈，在这个第四时段人烟稀少的时段，我可以很骄傲的说一句，也可以很嘚瑟的说一句， 哦， 男左女右这档节目确实是在这十一年里拥有了非常非常好的收听率和占有率。 谢谢，谢谢你们。好，把刚才没听完的歌听完。 Tears for Fears 的 Sketches of a Pain。 Did I say Despite the dark In spite of the darkness There I'll pray There I'll In spite of the darkness, great white stretches of canvas signed by a godless name, strange bright colors of madness only a fool would frame, sketches of pain, sketches of Sketches of pain Some crashing Some crashing We tore them apart We failed to imagineGod, my claim God, my claim The works of art We failed to imagine Great white stretches of canvas signed by aThank you.

可能一年中的其他的日子你都不见得会来听这档节目，但是每当7月16号这一天的时候，就像是记住了一个老朋友的生日哈。虽然不会去跟他喝酒吃蛋糕，但是呢会发一个微信对他说一声生日快乐，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就幸福地接收到了你的来自四面八方的祝福。 嗯， 怎么样，直到现在我还保持得不错吧。 对，而这首歌呢 Singer Corner 正好唱出了我们两个人对大家啊，我们很多男组们和有女友们对大家的心声跟感谢，叫做谢谢你们聆听我。 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 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你存在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的歌声里、yeah、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世界知道 歌声里。 对，这首歌也难了韩立不少日子。 嘿，你还记得哈？ 对， 这首歌其实是在男左女右很早的时候就和大家分享过，然后后来呢经过了一些比赛，这首歌才被大家更为熟知。其实我当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被他的歌词深深的震撼到了。 对， 我总觉得在夜里听歌很多歌词会比白天更为走心。 你存在嘛、存在即是合理吧， 真的是那种猝不及防。人生的很多事情是没有预期的准备的，也没有过你可以设想的一切，完完全全就是突如其来。 左楼小 Z， 小 Z 他说真是也是这个对，你一下给我这思路、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抽不冷子就要念大家的。 他就想跟咱们说，他说这个历年翻唱的歌曲原唱版里面还有那首什么呀，就唯一的一首英文歌曲， 就 How did it you love， 对， 那个很难唱。那个你别看他那么轻松的唱出来给大家是轻松愉悦感，但是其实是他自己是很难唱的。 对，我们自从唱完这首歌之后就彻底的收拍了啊，再也不打算唱了、知道有些东西并不是你所擅长的哈。 对， 今天晚上的小型的彼此的生日庆祝哈，已经真的接近尾声了。谢谢大家的留言，将近450条的留言，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读出来，但是我一定会回到家里以后仔细的看。 谢谢大家。 然后我可能还会截图啊， 对， 甚至也会在我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一下哈。 好，今天全是红人，红人跟红人们狂聊了一个400多条的夜晚。 对，不管男左女右能陪伴大家还有多少年，也不管 这档节目能够给你的听觉享受里是否还有升级，还有让你觉得更加享受的部分。 对， 我都希望我们能够平和地面对这个世界的匆忙，面对这个世界的突如其来，我们有定力，有耐心，也有一种执着，有能力去遇见更好的。当不好的日子在我们的生活里时，也能安心的与它相处。 对，因为只有你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时段的自己都尽量的活安稳，尽量的活得比较的舒心快乐，这才是整个你这一圈下来啊，就这一个满人生啊，一满人生中你可以知道的自己可值得回味的，值得那个清楚的回味的。不然你很急躁，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很急躁或者很嗔怒的时候，然后这些东西你是记不住的，然后你也不堪回首。就算你记住了，你回味它的时候毕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你也不堪回。 哎，二娃老傅，我提醒你啊，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 怎么又最后了？ 总结自己的这个生日， 总结这个节目生日啊。那我们就简简单单，我祝男左女右11岁生日快乐 就完了啊。 对，好孩子了啊，你已经就是撑了11年了， 撑了 不容易啊，好孩子。 就没有对于我们的听友和自己 听友们，我还跟人 说点什么， 我还跟人假客气什么，我一直在说谢谢呀，谢谢你们，无论是平常平日时的你们，还是每天晚上这2个小时的你们，因为我知道平常日子里在这个很多的现实生活中咱们大家也见过面，然后也这个邂逅也好，是后来交上朋友也好，也都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哦，很平时，我不知道这旁边女友又要给自己弄出什么流泪的东西啊。我反正很平时的跟大家说。 你且开吧，你且开吧啊！我都说了今天不流泪哈。 嗯。 说一段平时的祝福吧哈。这段话是我曾经读过的，我很喜欢，所以呢，想在男左女右11周年生日夜的晚上。和同样感性的你分享。很多人说生活没那么简单，可是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儿，守着亲人留下的宅院，缝缝补补，在四季风物的更迭里缓缓前进。对，就是这段话。11年的陪伴，11年的披星戴月，我知道一定是因为爱，才有了专心，才有了我们彼此的痴心。 我特别高兴，这个最后 Duffy 的这个歌能把你这个情绪。